这条路线呢，应该算得上是赏高山瀑布的壮美，还有湖光山色美景的地方。用自驾的方式是欣赏苏必利尔湖美丽景色的绝佳方式之一。从苏圣玛丽出发，向北行驶45分钟，就可以来到位于17号公路旁边的奇佩瓦瀑布。瀑布的北侧呢，坐落着3座省立公园，游客可以经由不同的探险路线，欣赏到各不一样的自然风光。驱车继续向北行驶，便可以到达沃瓦了。在沃瓦以南不远的地方，便是壮观的高山瀑布，可以尽情地感受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奇景。在加拿大旅行呢，是有机会可以欣赏到北极光的，那么我们不如一起驱车上105号公路，邂逅一场惊艳的北极光。105号公路呢，坐落在安大略省的西北部，加拿大地段的粗犷之美震慑人心。在这里，百个清澈透底、闪闪发光的淡水湖泊，以及绵延数公里的原始森林和众多的野生动物，激发着游客探索大自然的积极性。但是这个地方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和惊艳的北极光，都会为游客带来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要想看到北极光的话呢，你还要登录一下当地的网站来关注一下，因为这样的自然奇观毕竟和天气、气候、季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我个人一直觉得秋季的景色远远胜于其他任何一个季节，因为秋天是成熟的美，秋天是厚重的美，秋天是安详的美。春天的颜色我总觉得太过跳跃，而夏季的颜色呢，几乎都是层层叠叠的绿。冬天呢，便是一个黑白的季节，而只有秋天，它用它独有的沉稳的方式来迎接着冬的洗礼，同时更是迎接着自己的新生。那么在这样的季节里，能够到一个安静的环境去寻求一份浪漫与宁静，难道不是给自己一个最好的放松吗？我觉得秋天的美更像是进入了不惑之年的人们那种淡然自若。好吧，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往比弗峡谷，看看那里的秋季。梦寐以求的安宁和浪漫在这里便可以寻得到。当在比弗峡谷开车的时候，你可以欣赏到格雷郡的美丽秋景。你可以在长达91公里的乡间道路上自由行驶，邂逅美丽的瀑布、硕果累累的果园，以及马路两边稻田里稻草人。而到了晚上呢，这里还可以品尝到当地特有的牛油蛋挞，供你尽情享用。在远离喧嚣繁杂的市区郊外拍照，当然变成了最有乐趣的一件事。同时到了晚间的话，你也可以返璞归真一下，和自己心爱的人在户外寻找银河，躺在草地上数星星。 It's not about tomorrow, forget about today.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带领大家去寻找秋的颜色，一起去追风。今天我们追风的地方是在加拿大，这里有着不一样的秋色美景，因为它的名字叫做枫叶王国，所以这里的枫叶真的是很与众不同，而且种类繁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踏上寻找最美秋色的路线，继续自驾之旅。那么我们在安大略省下一站要去往的地方是爱德华王子郡，感受艺术与美食的地方，这里可以感受到童话般的唯美景色。如果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的话，那么爱德华王子郡是你千万不能错过的地方，尤其是它的周边自驾路线，感觉分分钟随手一拍便都是明信片了。在途中你可以 N 多次的停车，欣赏辽阔的原野、乡村农场、乡间小路，这里都有着别样的风景。不管你是偏爱艺术还是热衷美食，在爱德华王子郡都能够得到一一的满足，你尽可以放松心情，享受美景，享受佳肴。那么如果你除了爱美食爱美景之外，你还是爱美酒的人士，接下来这条路线我相信也是你的上乘选择。接下来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路线不是自驾，而是骑行之旅，我们可以穿梭在葡萄园当中进行长桌盛宴。我们可以骑着自行车穿过伊律湖沿岸的农田，然后便可以抵达加拿大的最南端了。这里为游客准备的骑行指南将引领你探索霹雳岛沿岸世界一流的葡萄酒酒庄，最后以葡萄酒长桌盛宴结束一整天的旅行。而整个的长桌盛宴呢，除了葡萄酒是自产的之外，其他所有的晚宴食材都是当地自产的，可谓这一天的旅行便是一场视觉与味觉的饕餮盛宴。脑补一下这样的画面，悠闲地骑着自行车穿过优美的风景，地势平缓的乡村，倾听着当地葡萄酒酿造的历史，品尝着美味可口的美酒佳肴，这是多么美妙而又难忘的旅途呢？感觉我也要放下话筒和工作飞奔到当地了呢。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继续带领大家畅游加拿大追风之旅。下一站我们去莫斯科卡秋季文化季。莫斯科卡的秋天格外迷人，这里树木种类繁多，所以呢到了秋季，树叶便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倒映在成千上万个波光粼粼的湖泊当中，那美景清澈而又妖娆。在这里除了欣赏秋之美景之外，这里也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不二选择，可以体验攀岩、山地自行车、骑马、徒步、观鸟、索道滑行等等不同的项目，只要你有勇气。当然了，莫斯科卡呢也是一个汇集了很多艺术家的地方，在这里很多艺术家都会来此写生作画，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不妨和他们一起创作一下。到了安大略，欣赏安大略湖，欣赏尼亚加拉是不二的选择，也是必游景点。想要感受尼亚加拉的美景呢，朋友们的选择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可以选择错落有致的葡萄园、古典气息浓郁的小镇，或者是自然景观奇特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这些都可以充分地证明这里的奇特与美妙。尤其是尼亚加拉公园大道，作为世界十大风景最美公路的自驾路线，公路两侧的树木颜色绚烂多彩，从深红到橙黄，再配以深深浅浅不同的绿色，层层叠叠，真的是美不胜收。 Tænker jeg engang troede man blev lykkelig, hvis bare der var penge nok. Livet er så kort og lykken er flygtig. Det handler om at nå til tops. Når vi talte var det mest om mig. Jeg glemte helt at spørge ind til dig, så du fik nok at sende mig videre på min egen vej. Hvorfor går vi rundt og tror det er så vigtigt at lave den million? Du kan få masser af succes, men hvad det værd, hvis ikke du deler det med nogen? En du kan stole på, en der ser ro på, en der vil have dig som du er, om du er fattig røv eller millionær. Ha' dig i solskin og modvind, elsker dig for den du er. Der sad vi på en bænk og så på mennesker, og sagde for fanden hvor de skynder sig. De glemmer både sig selv og dem de elsker. Det kunne aldrig ske, for du og jeg har nok i kærlighed og kildevand. Jeg lovede dig, jeg aldrig ville blive sådan. Men jeg fik travlt, og tiden rev os væk fra hinanden. Sig mig, hvorfor går vi rundt og tror, det er så vigtigt at lave den million? Du kan få masser af succes, men hvad det værd, hvis ikke du deler det med nogen? En du kan stå på, en der ser ro på. Der vil have dig som du er, om du er fattig røv eller millionær. Ha' dig i solskin og modvind, elsker dig for den du er. Uh-oh, yeah, na-na-na, hey. hverken var der så musik, skrev hende ind i bæringtonen. Og hun kunne få ham selv om alle sagene. Så hvis det kom en dag, så kunne hun smile og sige, hvad sagde jeg? Men spot music er så svært at konkurrere med. Når publikum de kalder, er det dem, der får hans kærlighed. Og da han første gang hørte sin sang i radioen, skulle hun have siddet der ved siden af ham. Men der var ikke nogen. Hele verden synger med på sangen om en kvinde. Men ingen ved, hvad alle sangene er om hende. Jeg synger kun for dig. Jeg kan se det hele nu. Tag mig tilbage til de dage i vores lille toværelseslejlighed. Vi havde ingenting, kun hinanden. Men jeg var verdens rigeste mand. Jeg vil give alt jeg har i dag, for at du tog mig tilbage. Hvorfor går vi rundt og tror det er så vigtigt at lave den million? Du kan få masser af succes, men hvad det er, hvis ikke du deler det med nogen? En du kan stole på, en der siger ro på, en der vil have dig som du er, om du er fattig røv eller millionær. Ha' dig i solskin og modvind, elsker dig for den du er. Kom og tag mig tilbage. En du kan stå på, en der siger ro på, en der vil have dig som du er, om du er fattig røv eller millionær. Ha' dig i solskin og modvind, elsker dig for den du er.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领大家一起去往枫叶之国加拿大来一起追风。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赏枫路线呢，是去往里多运河赏两岸秋景。秋季来临的时候，里多运河会被秋色点燃，纯净的天空与周围或深绿或浅绿或金或黄或者火红的树叶交相辉映。游客来到渥太华，便可以感受这里秋季的运河魅力所在了。在里多运河边，骑行的人们比比皆是，没有什么比骑早沿着河骑上一圈更让人振奋的了。游客们还可以在运河闸口或者是起司蛋糕工厂停留一下，品尝一下这里的热苹果酒，或者是感受一下恬静与舒适的河畔早餐。秋日的美景在早晨可以欣赏，在午后时光同样也是美美的。沐着夕阳的时候，这秋的颜色会被点燃得更加温暖。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去往彼得伯勒和卡瓦沙斯。欣赏彼得伯勒和卡瓦沙斯的美景，一定要选乘汽车、自行车或者是摩托车这样的交通工具，因为地区广大，所以呢要有一个适合的代步工具，但是呢还可以保证自己可以随时停下来慢慢的欣赏，配着当地特有的蛋挞，品尝着下午茶，在秋季艳阳的日子当中感受这一份温暖与美好。最后我们去往的是加拿大首都揽胜，渥太华河谷秋季徒步之旅，沿着奥皮温格秋季自驾路线前行，便可以到达渥太华的河谷。无论你是登上安大略省海拔最高的人口居住点费蒙特来欣赏这里的美景，还是前往加拿大最古老的波兰人定居点威尔洛，沿途所见的城堡、湖畔还有连绵的枫树林，一定都不会让你失望的。